人权要争取，公义要寻求，人类到底要追求乜嘢？我哋成日谈论法治精神、民主社会，但系当中嘅理念，你了解有几多？ 哲学对谈，主持张灿辉。 欢迎各位收听我哋个新嘅节目《哲学对谈》。我哋喺香港嘅生活里边咧，经常我都遇到咧好多嘅一啲概念啊，好多人讲嘅理论啊，我大家好似似是而非嘅。喺中古时候咧，个大哲学家叫奥古斯丁都讲过问题，话我最容易大家明白嘅，好似成日都知道，譬如时间。佢时间呢个问题，一问咧咩系时间咧？佢话你唔问我咧，我知道。一问我，我唔知点讲啦。事实上，我哋喺我哋日常生活里边见到好多一啲咁嘅概念咧，但一问到系点解啊、咩意思啊，同佢哋根据何在咧，我就好似咧就茫然所失，就唔知点答。譬如似我哋而家成日讨好多嘅喺政治改革里边啊，我哋嘅讨论民主问题啊，我哋喺我哋民生问题里边咧，我经常出现咗好多嘅概念，譬如好似系人权啊、系法治啊、系民主啊、系公义啊、公民社会啊。跟住加上就话又讲理性啊，讲自由啊，讲系信仰啊，或者讲革命啊，呢啲咁所有概念里边咧，都似一讲嘅时候，好似大家明白，但实际上咧问落去咧，我哋好似觉得就唔系好知讲乜嘢嘅。咁所以今次咧呢辑节目咧叫做《哲学对谈》咧，就会系透过啊向我哋喺香港嘅一啲专家、啲学者里边咧请教，佢哋喺刚才讲一啲嘅概念里边咧，佢点理解咧？是怎样认识这些概念的内容啊，它的问题啊，它对我们现在香港的我们的社会现代社会里面有什么的重要性呢？这个就是一辑哲学对谈的主要目的。 哲学对谈，主持张灿辉。 今天第一辑呢，我们想讨论一个问题。我请到我们香港大学政治及公共行政学系嘅系主任同埋咧系教授系陈祖维教授咧系嚟到我哋咧同我哋探讨一个问题，呢个问题就系人权问题。阿陈教授咧系早年喺香港中文大学毕业，然后咧喺牛津大学咧系攞博士，佢写嘅文章好多，为佢嘅研究范围咧系喺政治哲学方面啦，喺中国嘅人权理论啦，喺公民社会等等里边咧系好多研究嘅。咁所以咧系同佢讨论人权咧系我谂系最好不过嘅。欢迎啊，陈教授吓。 多谢陈辉兄邀请我上嚟呢个咁有意思、咁特别嘅节目。 其实我识咗祖维好耐噶啦，咁所以咧，我谂其实如果称呼陈教授，我谂张教授都唔好使啦，系咪？都要祖维啦，系咪？或者系祖维。祖维，你咁你咧，我知道你写好多人权问题，但其实人权当然啦，呢、这个系好似我哋而家系日常咧系朗朗上口嘅，即系觉得大家讲系你要侵犯我人权啊，你唔应该要俾多人权咁样啦。我知道即系人权系当然啦，喺从系法国大革命嘅宣言里边啦，美国独立宣言啦，或者最紧要就系1948年嘅联合国嘅一个宣言里边啦。咁但系其实真正嚟讲，人权系乜嘢咧？ 呢个系好问题嘅。就人权同一般嘅权利咧，法国系好唔同嘅。通常我哋话有一个权利，譬如系言论自由嘅权利、财产权利，咁你即刻联想到个权利一个内容啊嘛。言论自由权就牵涉到啊，我有冇咁嘅自由可以畅所欲言咧？财产权，譬如呢本书系我嘅，咁即系话佢联想到你有一个物件你可以拥有佢。但系人权咧，佢嘅核心嘅意义咧，就唔系佢嘅内容。因为人权嘅内容系乜嘢？呢、这个概念冇话到俾你听。反而咧，人權嗰個核心嘅意義咧，就係在於喺咩情況之下一個人會有權利。人權就話俾你聽，只要你係一個人，你就有一啲權利。咁嗰啲權咧，如果係人都有嘅話咧，就係人權啦。 啊，點解得到頭先個結論？我講明白啦，只有因為人權就係因為係人嘅權利。咁呢個係一個乜嘢？係一個係就是、循環論者嘅，因為我係人，所以有權。咁但係點解個人有權咧？ 点解系个人有权呢？就呢度好复杂嘅哲学理论嚟噶，又有唔同嘅理论嘅。即系有啲人认为系因为人有好重要嘅利益需要，譬如我有生存嘅好重要嘅呢个利益喺度，我有免受痛苦嘅利益啊。咁就如果我哋认为一个人佢嘅生命系值得尊重嘅话，咁我哋要尊重佢呢啲咁嘅利益。 咁有好多種利益嘅，咁呢度牽涉到就係點樣由利益論證到你有權利，咁權利係乜嘢咧？咁樣呢度再諗啦。 但係剛才你講嘅利益本身嚟講，自然出現嘅嘢，因為啲利益點變成為我哋可以為有一個所謂要要求嘅一個權利咧？ 由利益變成一種道德上嘅要求咧，係要通過一兩個步驟嘅。好多時候係首先係一個道德論證嘅步驟。如果去到人權咧，就去到現實嘅社會裏面通過一個所謂法律嘅步驟，兩個步驟咁樣啦。咁有啲人就認為，即係道德上面，因為人係有某一啲值得我哋尊重嘅能力，或者係品德，或者係啲才幹咁樣。譬如我係有理性嘅能力，我有反思嘅能力，所以有一定嘅尊嚴。咁而佢嘅生命亦都有意義。如果我哋想一個人，即係我哋認為應該尊重一個人，就係包括咗尊重佢嘅理性選擇啦，尊重佢生命嘅意義啦，佢有咁嘅自由空間咧，去過一個佢喜歡嘅同埋有意義嘅生活啦。咁呢啲生活咧係需要某一啲嘅條件，而嗰啲條件包括一啲利益都要得到保障。咁所以我哋認為咧，就我哋應該喺一啲合理嘅情況之下，就去保障佢嘅利益，或者唔好侵犯佢嘅利益，甚至有時要幫助佢追尋佢嘅利益。 嗱，好明顯啦，剛才我講咗，其實將呢個人權成為一個即係我哋成日講嘢都好似似乎係一個近世嘅事情啦，係咪？好明顯就係如果我諗喺法國大革命之前嘅，或者話我哋聯合國未講嘅時候咧，呢種咁嘅人嘅一種利益㗎，呢種要求都有㗎。但以前點解冇咧？咁而家先有咧？呢、這個咁改變其實係根據乜嘢而改變到要我哋叫肯定所謂人權咧？ 呢、這個就以前睇下你去到幾時啦。如果去到再早嘅，即係去到希臘啊。古希臘啊，或者係古代中國啊咁樣咧，咁人權呢樣嘢係冇呢個概念嘅。我諗原因都好唔係咁容易去好清楚講出嚟嘅，即係有啲人認為係因為佢雖然有個人嘅利益，但係佢有啲人認為咧就係嗰個社會制度咧冇發展到個地步啊，係需要用一啲所謂權利人權嘅方式去保障嗰啲利益。嗱呢個就有一定嘅其實係好重要一個就是、人權其實有佢歷史性喺度嘅。容許我呢度再講少少，即係點解佢有個歷史性喺度咧？嗱，如果有啲人單單從人權呢個概念抽象去諗咧，就話只要你係人，你就應該有啲某啲權利。啊，啲咩權利？我呢陣先再講。咁你可以話哇，咁古代嘅人又係人，現代嘅人又係人，喺香港又係人，喺非洲嗰啲人又係人。咁應該係任何時間、任何地方、任何文化、任何歷史空間都係有噶嘛，嗰啲權利。係 啊。 咁但係好明顯，以前嗰啲人咧冇咁嘅概念，亦都冇咁嘅制度去認可呢啲咁嘅概念。咁就事實上咧，如果你睇現代嘅，譬如國際人權公約咧，唔係個個權利咧，其實都係可以理解成為喺任何時間空間都係有嘅人嘅權利嚟嘅。嗱，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好重要嘅概念上嘅問題嘅，就係、是、雖然理論上好似人權就係超時間、超地域。但係佢實際上現代人所理解嘅國際人權公約裏面嘅係有現代社會背景所產生嘅某啲權利，嗰啲權利咧係以前咧根本係唔適用，亦都好難想像嘅。 咁即係話咧，啲所謂人權或者權利裏面咧係有即係話歷史嘅特殊性，亦有所謂普遍性， 亦都有係兩 啲。我記得咧就係、是、如果譬如睇翻我就最簡單嘅美國獨立宣言裏面咧，就話有個係顯而易見嘅真理，就係話咧我哋有生存嘅。是有自由的同埋呢是追求幸福的权利。咁呢三个呢够㗎啦。咁其实跟住我睇到譬如联合国嘅呢个里面呢就好多嘅。咁想问你刚才讲咗就是人权呢个概念大家可能好模糊但内容方面讲呢点分㗎呢边先叫做真係要普遍嘅人权边係特殊人权或者呢两个系一个好模糊嘅概念咩。 其实依家呢好多人都认为呢就人权嘅具体内容呢就唔可以單單通過一啲所謂抽象嘅道德概念咧，可以推出嚟嘅。而係睇下實際上面，譬如我頭先話，如果人有啲好重要嘅利益，啲利益係受到某啲環境底下，即係受到威脅啊。咁你就要通過一啲權利嘅概念同埋制度去保障佢。咁乜嘢利益喺咩時候受到乜嘢嘅威脅咧？呢個係有佢歷史特定嘅一面嘅。咁有啲學者，譬如 Jack Donnelly 咧，佢就認為現代嘅人權咧，係來自一個現代化過程裏面嘅產品。現代化過程裏面咧，出現咗啲咩情況咧？就係、是、以前嘅社會制度係瓦解咗，以前嘅農村啦、家庭啦，譬如宗教組織啦，譬如祠堂啊嗰啲咧，嗰啲其實都係 一方面限制，亦都同時係保護好多人嘅財產同埋自由或者係權利嘅地方。呢啲瓦解咗，反而取而代之咧，係一個好大嘅國家制度、官僚制度、市場制度啊，同埋一個即係所謂民主選舉制度。咁呢啲制度咧，就好多時候咧，當呢啲所謂平時嘅社會組織，佢嘅力量係瓦解，佢相對於呢個咁大制度咧，係佢微不足道嘅話咧。呢啲大嘅制度好容易係變成一個侵害人嘅利益嘅方法，即係嘅手段。咁所以喺譬如第二次世界大戰，你睇到就好多時候啲人即係最慘嘅收場，就係因為國家嘅領導人用啲唔正當嘅方法，利用國家機器去壓迫人。 即係人權嘅設立嘅時候，就成為一制度之話，就要保障人嘅即係生命、人嘅尊嚴等等而設立嘅。咁講，我最簡單咁講係。 係啦，咁仲有咁講，但係因為國家出現咧，佢會產生好多衝擊。亦都需要國家好多保護，咁於是就一系列嘅權利會走出嚟啦。咁呢啲權利嘅內容咧，都係國際大家要討論嘅，同埋協定嘅，唔係話我認為人權就係有咁多，就係、是、有呢啲人權，唔係咁樣嘅。 嗱，好啦，我諗我哋先休息一陣間，然後翻轉頭咧，我再討論下人權嘅內容嘅問題啊。 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哲学对谈，主持张灿辉，嘉宾香港大学政治及公共行政学系主任陈祖维教授。 好，祖维兄，我刚才都讨论过咧，系些少系人权嘅一啲嘅意义啦，或者而家我哋想请教祖维兄啊。就覺得係人權嘅呢個內容係乜嘢咧？有咩嘅具體內容？剛才你講咧，好多時候啲好好似好抽象嘅嘢係咪？咁但係其實具體係乜嘢嘅咧？人權係乜嘢 嘅 咧？ 嗱，喺度咧，我哋最好嘅所謂起始點去講咧，就係國際人權公約。咁就佢裏邊咧有好多權利嘅，由呢個個人嘅安全權啦，即係譬如免受侵害啊，免受虐待啊，至到即係我哋有一個所謂 due process right 啊，即係話可以有。即係公平嘅法律審訊啊，唔會立亂俾人逮捕拉坐監啊，即係我哋嘅財產得到一定嘅保障啊。再遠啲咧，就係講到一啲基本嘅自由啦，所謂言論、集會、結社、宗教呢啲咁嘅自由咧。再遠啲咧，就係政治參與嘅自由啦，同埋權利。嗱，呢度咧好特別嘅，佢哋強調就係有份參與喺政府嘅決策過程，無論係通過直接嘅或者係間接選舉一啲代表入去政府組成政府，即係話普選啊呢啲咧，都係人權嚟嘅喎。咁又有啲咧，屬於平等嘅權利啦，譬如係唔好俾人歧視啦嚇、法律面前人平等啦，同工同酬啊呢啲咁樣嘅權利啦。最後尾咧就係啲經濟同埋社會權利，譬如如果失業嘅話，有一定嘅社會保障啊，醫療嘅保障啊。教育嘅機會啊，咁樣係一紮好多噶。咁但係呢個 list 咧，喺雖然國際上大家同意，但係喺理論上、學術上咧，有啲學者認為太長，有啲認為唔係人權嚟嘅，有啲係即係認為有問題嘅咁樣。 同埋我覺得呢個係好似好理想化咁樣，即係如果譬如我當然希望有一個即係、就是、有一個社會或者有個政府或者有一個國家，係咪遵守曬所有頭先講嘅嘢？每個人都有曬所有佢應該有嘅權利，包括你講嘅。係政治權利啊、經濟權利啊、社會權利啊、係個人權利等等嘅嘢。咁嗱，依啲權利同埋我剛才講喺譬如話最初嘅時候嘅美國獨立宣言裏面講嘅三個最基本權利變咗咁多，一變化其實係點嚟嘅咧？即係話點樣可以有咁多權利出嚟咧？咁就好似覺得即係每個人一出世就真係咁多權利出嚟嘅咩？嚇、 啊？我諗呢個係因應咗所謂第二次世界大戰嘅背景啊嘛，德國同埋日本所發起嘅即係戰爭咧。咁猶太人嗰、那個即係被德國所殘害嘅經驗裏面咧，就令得即係國際上面覺得需要有一啲嘅國際嘅有所謂有公信力嘅組織同埋制度咧，去防止一啲不公義嘅政府咧去侵害自己人民。咁有咗呢啲所謂國際人權公約咧，就容許國際上面以國際嘅名義去介入一啲國家去侵害自己人民咁樣。咁所以咧。喺呢個過程裏面，佢就醖釀出一個所謂國際人權公約啦。咁西方嘅陣營咧就好強調嗰種即係政治嘅自由啦、公民權利啦，或者人身安全嘅權利啦。 但佢又要希望全世界政府都參與，所以包括咗，因為好快就變咗有共產陣營同埋西方嘅陣營出現喺個冷戰時候。咁佢哋又強調經濟嘅權利啦、社會權利啦、文化權利啦咁樣。咁所以你變咗越整越長咯，咪於是於是一個好長。 咁呢個權利本身嘅來源其實由於某一種嘅所謂意識形態、某一種嘅哲學理論先產生出嚟嘅咯，係咪？即係你係一個係譬如話西方嘅自由主義嘅社會，咁咪覺得頭先講嗰啲係政治參與權利係重要啦，或者你話你覺得係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裏面講佢嘅經濟有方面重要，其實係咪即係話依剛才講一個重點就係人權作為一個所普遍意義啊？其實咪真係普遍，因為我其實人權咧，其實唔係真係我作為人係就有，而不過係乜嘢啊？某個社會、某個文化係覺得邊種嘅價值係重要嘅時候，係會俾佢哋嘅公民啫。其实本身唔系一个所谓天赋人权嚟嘅，系咪啊？ 哇，呢个系好难答问题啦。有啲人认为咧，就算一个国家冇俾你呢啲咁嘅权利咧，有啲权利你系应该有嘅，应该有，因为你有啲值得人尊重嘅利益。但系喺现实社会上边咧，人权之所以重要咧，系因为国家好多国家签咗呢个国际人权宣言，佢承认呢啲就系我哋要。作为我哋要即遵守嘅一啲规则啦。 咁当然你讲刚才讲嘅，一国家签咗之后咧，好似喺合约里边啦。但系合约嘅内容里边咧，唔能够话俾我听，呢个合约本身系一个有普遍性噶嘛。譬如话，当然头先讲话，我哋每个人就应该有，应该咧，其实一个系即系好 normative 嘅，即系要求紧，由一个系道德语言嚟噶嘛，同佢实际上唔系噶嘛。即系话呢个所谓我哋讲话叫 claim 啊，呢个要求啊 ，claim 我有啲权利嘅，咁我根据喺边度咧？嗱，刚才讲。講完頭就話，因為我係人，但其實人咧點解有呢個權利呢？其實係咪嗱？譬如話咁嘅時候問翻轉頭，就呢個權利最後尾個根據，當然可能講就係呢題咩？係神俾我哋嘅。嗱，其實呢個喺即係美國獨立宣言就咁講噶嘛，或者話你喺西方裏面都講咪哦，因為神係創造人係平等嘅，喺個基礎之下先有。 係 係咪 啊？唔係嗱，即係呢個就唔同嘅宗教或者哲學理論有唔同嘅答法啦。你頭先一種宗教理論咁講啦。就有啲人認為人生而有之嘛，與生俱來噶嘛，即係話你唔相信神就相信所謂自然嘅權利啦，所以 natural rights 啦。但如果有啲人又唔相信所謂有 natural rights 或者係即係呢啲 religious 嘅 rights 嘅話，咁佢點樣講咧咁樣？咁我自己個人嘅睇法就係咁樣，其實係要論證嘅。點解我話我作為一個人應該有啲權利？唔係話我生出嚟就。就好似有眼有耳有口鼻，你睇到權利你睇唔到噶嘛？ 因為當然係我最想最想知道嘅嘢。 咁你權利睇唔到噶嘛？咁人哋唔承認你都冇辦法噶有時。咁你要論證俾人聽噶嘛？咁權利一係一樣咩先？首先就翻到人權呢、這個權，首先由權開始去諗，然後先再諗人權。咁權利咧係點樣證成嘅咧？即係點樣 justify 嘅咧？根據某一種嘅理論咧，我個人比較接受嘅理論咧，就係話你有啲好重要嘅需要或者利益。是很合理的利益来的。这些利益呢是重要到呢是可以构成对方一个所谓潜在的一个所谓责任的责任者。他可以重要到的地步呢可以要求人地呢承担某些责任。就是譬如啦如果我说我对我言论有一个所谓权利的话那么我就将我能够发表我言论这个利益呢是重要到可以要求任何这个世界任何一个人呢都有个责任不要干涉我。发表我言论，这个就是所谓一个负面的责任啦。有时有些权利是正面的，譬如我有生命很重要，我希望人哋可以俾到一啲温饱我咁样。咁人哋咧可能就有啲责任，就要做啲嘢啦。咁点样证成我有权利呢？就系我啲责任，我啲利益咧，同人哋所能可以负嘅责任咧，系要做一个比较。就系我哋唔可以话。我有好多好多利益係好重要對我哋，但係我唔覺得人哋有乜責任去唔滿足嘅喎。譬如我好中意，我好有利益係需要一個愛人，需要好温暖嘅家庭生活。 係啊， 咁我有冇咁嘅權利咧？咁樣要求人哋咁做咧，未必嘅喎。 係， 因為即係人哋未必做得到啊嘛。咁所以咧就係、是、其實要平衡咗一個權利擁有者本身佢所 assert 嗰個利益，同埋被要求嘅嗰個所謂責任者。佢要承担嘅责任有几多？系咪应该承担？有冇能办法承担？系咪合理地可以要求佢承担呢啲责任？嚟到做一个比较先得。所以嗰啲净系单方面话与生俱来就有啲权利，就好似 我唔理你点噶啦，你我连唔理得唔得，你都要承担嗰啲责任咁样，其实就系冇经过思考。 咁呢个就真系就出现好多矛盾、好多问题嘅地方咯，系咪啊？即系我谂下，譬如刚才讲嘅，我觉得除咗生存之外，我觉得我应该受俾人爱嘅，或者有需要被爱或者爱人嘅，需要有温暖家庭嘅，需要有一个咧就系、是、一个系善良嘅即系父母嘅吓，即系我锡我父母，冚唪呢个都可能系需要嘅要求嚟噶嘛。但系会唔会点样得到咧？嗱，咁我觉得头先讲个要求系就话顺理成章就系我嘅人权。是不是有譬如说当会不会有一个社会说诶是、哦、这个爱与被爱是一个最人的最重要的权利一个要求那么就是会又是要立一个爱与被爱的一个人权呢 那么这里牵涉到了就是你问得好就是究竟是什么利益在什么情况之下应该被视为人权 呢 那其实有几个就是所谓考量的准则的、通常人权就是讲最低度的要求就不是最高理想的理想生活因为要求人哋去帮助你过一个理想生活非常之难，亦都可能唔合理。但如果要求人哋能够即系俾到你最基本嘅生存嘅条件咧，咁呢个可能系表面上觉得即系讲得过去啲。所以最低度嘅要求，而如果得唔到嘅话咧，系一个即系觉得系一件好坏嘅事情，或者好唔公义嘅事情咁样啦。咁另外咧就系嗰、那个即系第二就系话，你可以比较容易去指出。有啲咩人或者咩組織係要承擔呢個責任嘅？如果你唔容易指得出，譬如你話被愛咁樣，我有一個好被愛嘅需要，咁你邊個？你可以要求咩人去愛你咧？你唔可以要求咁樣愛呢樣嘢，係咪？即係你唔可以夾硬話啊，政府指派呢個人你係愛佢，即係唔可以咁噶嘛。有啲嘢係你冇辦法咁容易揾到一個所謂承擔者，可以係好合理咁樣滿足你嗰個條件嘅。咁、所以第三就係嗰個所謂資源啊。或者係嗰啲可行性啊，種種嘅嘢啦。咁所以其實最後尾咧，國際人權公約講緊嗰啲人權咧，通常嗰個所謂承擔者嘅責任咧，就唔係一般個人嘅，而係政府。因為政府喺某啲情況之下，一方面佢係危害人民財產嘅一個嘅本身，亦都佢同時比較有能力去保障人嘅嗰啲生命啊、自由啊，或者係或者經濟嘅制度啊。咁嗰啲係比較喺社會上能夠做得到嗰啲啦。 系，咁我谂咧就系、是、你讲好多嗰啲问题里边咧，事实上我哋今日都可能未必一定完全咧可以讨论得晒嘅，或者我哋需要咧喺再下一次咧下个礼拜我再揾阿周慧卿再同你谈论啦，好嘛？今次多谢阿周慧，多谢听众，拜拜，再见。 哲学对谈，郑希辉编导，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